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鲁斯同志逝世一事，28号向古巴共和国驻朝大使馆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花圈被敬献到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鲁斯同志一项。